再爱一次，在星河中穿行，忘记一些忧伤，忘记一些迷惘，再抱一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带着所有疯狂，带着所有勇敢，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像荒草一样燃烧，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这一瞬间，穿越所有痛楚。

在意，若真是分离，我心也凄凄。转过身去，不再回头，不是真的愿意，我不是真的愿意。似乎有一股沉重的压力压在我胸口，令我无法喘息。转过身去，无需挣扎，告诉我自己，这一切就要过去。完全不在意，若真是分离，我心也凄凄。转过身去，不再回头，不是真的愿意，我不是真的愿意。 离去，

因爱到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

来了。